星星到底是不是放烟雾弹？玩家们好奇，争论得漫天飞舞。但其他战队除了蓝雨却都没理会。星星到底有什么手段？蓝雨就是他们的试金石，和蓝雨一打，什么都看出来了。反正第一轮又不可能遇到，现在借一个啥？各队都在针对自己的对手积极备战，大战开始前的黎明，一切都显得静悄悄的，再没有什么新闻，也没有什么八卦，所有的队伍只是静静地准备着那一刻的来临。6月14日，万众期待的季后赛终于开始了他的揭幕战。 K 市百花主场，百花队长于峰早早的就来到了比赛现场，没有人陪伴，只是他一个人。他站在场地的正中央，而这里通常就是全息投影灯下角色们互相厮杀战斗的地方。于峰抬着头望着顶上那些精密的投影设施，又一次到这里了。于峰环顾现场，来百花已经2年了，这是他第二次站到百花季后赛的舞台。去年他们的对手是霸图，他亲眼目睹了百花粉丝对张家乐的情绪，看起来是恨，可这恨又何尝不是因爱而转化？说到底，这全都是因为重视。于峰也希望得到这样的重视，所以他在百花很努力，他希望带给百花粉丝他们一直都没有得到过的冠军。于峰得过冠军，这让他比圈里的任何人都要幸运得多，但是那个冠军身上有太多别人的烙印，那个冠军他的名字并不会被主要提及。于峰希望有一个冠军，当人们提起时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的名字，所以他站在这里，为此狠狠舍弃了他曾经深爱着的蓝雨战队，为此那个蓝雨脑残粉的左晨瑞把他黑得是一塌糊涂。对此于峰却只是一笑置之，为了他所追求的，这一切都不重要了。世间是公平的，想要得到什么就必须先舍弃什么，这大概就是等价交换的原则了。自己如此，昔日百花的张家乐不也是如此吗？当然他对蓝雨远没有张家乐与百花这般，这也是他会来到百花的原因。于峰甚至很不好意思地做过一个梦，梦到他离开蓝雨加入百花后，蓝雨的粉丝就像百花粉丝对张家乐那样。那好像也不是什么美妙的遭遇，张家乐的痛苦是大家看得到的，但是于峰就是羡慕，那正是他最想得到的重视。他知道自己在百花的地位还远不如张家乐，甚至昔日的狂剑士孙哲平，不过于峰有信心，因为他已经彻底将自己当作是一个百花人了，他相信他的努力百花的粉丝们会看得到的，而现在他所要做到的就是要冲过这第一关轮回。无数人心目中的最强战队，在他们这场对阵中，最终网上的投票率看好轮回的人达到 81%， 完全是压倒性的优势。但是可笑的是，在常规赛里他们两队的对阵，百花7-3赢过一次，而后就是刚刚4-6输掉的这次，这要算起小分来，百花可还是11-9领先着呢。由此可见，数据有时候还真是没有什么参考价值，有谁因为百花队轮回两场的小分优势而觉得他们是强于轮回呢？没有，几乎一个都没有。百花那 19% 的支持率大概也不是因为觉得他们强于轮回，只是觉得他们会获胜罢了。强弱和胜负这本就无绝对，强可以拉高胜的几率，但永远不可能是100%。只要不是100%，那就总有几率发生别的事情，哪怕是1/1，那也是一种可能性。而现在看来，大众似乎认为百花的胜率只有19%。 就让这19%成为现实吧。于峰深呼吸，看了一眼时间，距离晚上8:30还早。他又在赛台上走了一圈后，正准备离开，却看到邹远，这位他在百花的队员也出现在场馆，正从台阶登上赛台。 你也来了？ 于峰问道。两人虽然离得稍有点远，但此时场馆空无一人，安静极了。于峰稍稍提高点音量，就听到声音在场馆里不住地回荡着。 是啊，我来提前脑补一下气氛。这怎么脑补啊？ 于峰回头看了看身后，场馆空无一人，安静极了。 我会尽量脑补的无限夸张，无限大，这样当真实来临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哼，不过如此嘛，这样就毫无压力了。 于峰笑，他知道他的这位队友当初因为战队突然强加在他身上的压力，压抑得险些疯掉，这大概就是这家伙在那时候想到的缓解比赛压力的办法吧。他看着邹远，就见他站在赛台边沿，望着空无一人的看台，突然闭起双眼，撑开双臂，一脸专注地搞起了他缓解压力的脑补仪式。于峰没有出声，只是静静地看着，连一点脚步声都没有踏出。半晌后，他看到邹远收起双臂，睁开眼望向他，笑了笑。 好了好了，哎，你要不要也试试？我算了吧，这个不适合我。如果现场最终的气氛不如脑补的热烈的话，那我恐怕会很失望的。说的是，你和我不一样啊。 是的，他们俩不一样，一点也不一样。曾经将邹远压抑到几乎疯狂的那个压力，其实就是于峰一直所向往的。邹远惧怕那种压力，而于峰享受这种压力。所以当于峰来到百花以后，邹远毫不拖泥带水的就将队长核心通通交给了于峰。在减轻压力之后，邹远开始努力学着担当，努力抓住强加在身的好运，他渐渐做到了，但他也没有后悔曾经做出的决定，他到底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性格。队长、核心这种承担最大压力的事，于峰远比他合适，交给他也一定会比自己做得更好。真是有趣儿呢。邹远有时候情不自禁也会想想，他们这样两个截然相反的人居然最后成了队友，成了搭档，是因为这样有反差的两个人才最容易形成互补吗？这赛季最佳组合的评选中，他们两个得到的评价可也不低。重现繁花血景吗？邹远想到俱乐部一开始给他们两人树立的目标，现在看来完成的只算凑合。繁花雪景那种需要心灵相通的打法，并不仅仅需要技术，和选手的性格也大有关联。很遗憾，于峰不是孙哲平，他也不是张家乐，他们两人始终无法重现昔日的繁花雪景，他们只能用属于他们的方式，也打造一对狂剑士和弹药专家的组合。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时代交替了。过去的东西终究不会再来，勉强复刻所得到的也永远缺乏过去的那种味道。人们所怀念的有时并不真是繁花雪景，而只是初见繁花雪景时的心情吧。这种心情才是真的永远无法复制的，因为第一次就是第一次，再来一次那就第二次，永远不可能是第一次。用我们的方式，邹远暗暗想着。一开始他接过张家乐留下的百花缭乱，他惊恐，他惊慌失措，战队要他继续继承张家乐的位置，于是他没命地学习着张家乐的打法，甚至连张家乐的行事风格都快要模仿进去了。可是最后又怎么样呢？ 他到底无法做得那么好，承受不起那么大的压力。那个赛季，百花是靠奋力崛起的唐昊在支撑着，他这个核心在学习模仿张家乐中就匆匆走完了那个赛季。所以他知道不能那么下去，他需要找到一条可以让自己支撑下去的道路，所以他很感激那个时刻来到百花的于峰，是他扛走了原本压在邹远肩上的重担，让他可以没有负担地去摸索，去探究。果然是个好搭档呢。邹远想着刚刚自己想到的互补论，深以为然。那么接下来就是一起取得胜利了。邹远正准备说点什么，忽然听到一阵声响，他和于峰一起扭过头去，就见另一端的出入口一行人涌进了场馆。轮回是轮回战队，轮回战队全员到齐，也是一进来就看到了站在赛台上的于峰和邹远，他们的脚步并没有因此而停顿，径直也是走上了台。于峰看了眼时间，知道轮回这是热场来了，客场作战的战队经常都会在比赛前在自己比较陌生的场地走走看看，熟悉一番环境。现在是季后赛，轮回当然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可能对比赛有益的细节。 是百花的两位当家呀。 轮回的队长周泽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少主动招呼别人，上来和于峰邹远打招呼的是他们的副队长江波涛。 哼，你们来热场啊。 于峰搭话，江波涛他并不陌生，他们这种同期的选手大多都是一种新秀时期共同走来的亲密感，而轮回这支战队就是以五六七这三赛季的选手为成员搭建，和于峰同期的选手可不少，像全明星级别的江波涛和吕博远，他们就都是第六赛季开始在联盟打拼的，而于峰无疑是他们当中一开始最夺目的一个，同期的最佳新秀，当年就随蓝雨获得了总冠军。于峰的新秀赛季是完美的，初入联赛就能取得如此成绩的他之外就只有张新杰了。可即使这样也没有改变一点儿，他们第六赛季的这批选手都是在各队担当配角。第一个做出突破的又是于峰，他离开了蓝雨来到百花，成为第六赛季的这批选手中唯一一位队中第一核心。